包括限制或者调查高通、思科、苹果等的企业，又暂停采购波音公司的飞机等。新规定指出，使用美国晶片设备的外国公司要先取得美国发出的许可证，才可以将特定的晶片供应给华为或者海思半导体等华为相关企业。新规定在当地星期五起生效，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的晶片需要在120日之内完成出货，否则将不符合条件。商务部长罗斯表示，新规定是要堵塞现行的技术漏洞，阻止华为透过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晶片企业破坏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而实施的出口管制。至于容许企业和华为生意往来的临时许可证，将会延长90日至8月中才届满。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碧瑶之西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下午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将军澳道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油荔村。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油荔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圣德勒萨医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最后提大家，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咁直至到下午嘅七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都会暂停使用嘅。新巴九号线嘅石澳总站系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啦，或者一本好的应该杂志咧，就唔系编辑自己写晒嘅嘢，即系佢识得揾最适合嘅人去写适合嘅稿咁样。 朝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 你喺个地道里边。你慢慢等死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买护肤品我会看说明书，啲字我就明啦。但系啲 logo 系讲咩嘅咧？ 有一啲嘅产品咧，咁佢背后咧会有一本书仔嘅，然后咧就有只手指啦，就会指住本书。总之就话俾你听，你要睇说明书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一个公仔都好重要。 有只兔仔奔跑， 系啦，咁有呢个 logo 咧，即系代表其实佢系冇用到动物嚟做测试。 嗯，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文欣，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咧、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是谢文欣，想知道我和两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午时间啊，两点十分啊，播一播呢个嘅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嘅，而紫外线指数系9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咁啊应该就非常之热啦， 好热啊！着咗黑色衫真系好蠢， 我都着黑色衫， 我觉得自己好蠢。 唔系啊，我今日特登着黑色衫噶，不过转头再解释啦。 隆重歧视啊，系啊， 系啊，隆重歧视啊。OK， 好啦，咁啊，今日咧一开始有个题目要讨论嘅， 系 究竟如何分辨啊？你身边嗰个系你嘅好兄弟定系假嘅兄弟呢？咁話說咩事呢？咁上星期呢禮拜六啦，小弟呢就同係禮拜六，咁同兩個 friend 呢就喺公園嗰度飲嘢啦。咁冇限聚令嘅，即係個個人數冇過啊，我得三個人連埋我係咪先？係啊，又冇去酒吧，我哋就係買喺嗰啲便利店買兩罐啤酒，咪坐咗喺海邊啊公園入面就坐喺度飲酒啦。OK， 咁原本呢由於我哋即係嗰班中學同學，即係我幾個啦，港島好多人嗰班，嗰兩三個咧，以前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住喺港島東嘅，即係中學嗰啲村校嗰堆人啦。咁以前成日都喺鰂魚涌公園嗰度聚集嘅，即係鰂魚涌有個海旁噶嘛，即係咁嗰位好 fit 嘅嗰位，坐喺嗰個位睇住海， 哇，有一種幾浪漫啊！ 係啊，寂寞男人嘅感覺，但明明四個係寂寞男人咁樣去喺度飲酒啦 ，OK。咁但係呢開始即係人大咗之後呢，咁有啲人又搬屋啦，咁有一個搬咗去將軍澳，有一個搬咗去九龍灣。咁我自己上個禮拜六呢又咁啱即係同阿一師嫂食完飯送咗佢返屋企之後呢，就喺九龍東嗰邊。咁我話喂，咁不如試下喺觀塘海濱長廊嗰度就小酌一兩杯啦，咁 可以望下個海咁樣。 係啦，咁但係呢，你知搵呢啲地方飲酒呢有啲巧妙嘅。首先你要搵啲人少少嘅地方，即係太多人你冇嗰種 feel 係咪先？係啦。第二係咩呢？要有補給站，個補給站就有個便利店離你遠唔遠啦。 觀塘海濱，咦都附近好似都咩㗎喎，都難搵㗎喎。 係呀，因為佢近工廠區㗎嘛，最近呢應該要差唔多行到返牛頭角地鐵站先至有。 嗰邊囉，係呀。 係啦。 即係嗰啲嗰邊入。 係啦，即係工廠區嗰度有個便利店，都遠嘅，起碼 你 行三四個街口啦。咁、 啊、 然後我就話喂，不如去麗港城下面嗰個公園啦。咁我話佢話冇所謂囉，咪去囉。咁結果行嘅時候呢，在觀塘地鐵站行過去的時候才發現，咦，中間原來起了一個新的公園， 就是那個翠屏河 公園。翠屏河公園， 即是有那隻妖在這裡，上次我們講少年波士伯母一個劇，是啦，成日夜晚喺嗰度執樹葉嗰度騷擾啲居民， 係啊， 嗰只翠屏河嘅妖， 翠屏河妖嗰度，係啦，嗰度有個公園嘅， 就係嗰度啦， 係啦，咁我同啲 friend 話，不如試下呢度啦，因為即係人始終都係個公園，理論上麗港城公園雖然佢開放嘅，但都叫係人哋住宅樓下，費事嘈親人哋啦，費事嘈親人哋啦。咁跟住之後，咁 一個康文署啊嘛，其實嗰個公園係， 我知係，但都費事啦，你太近民居係咪先？你知飲多兩杯嘅時候。 寂寞难耐起上嚟啊，又唱歌又剩啊，你知噶。 咁啊，结果就转咗喺，同埋佢新净啲啊嘛，即系翠屏河公园。咁啊，坐咗喺翠屏河公园嗰度就即系小酌一两杯啦。咁啊，喺附近便利店嗰度买，因为近啊，最紧要 近噶，方便好多， 两分钟就买到啦。 仲有两边便利店拣添。 系啊，以前你楼下嗰间嘅廿四小时嘅快餐店，即系而家就冇做廿四啦， 麦当当。 但以前有做廿四小时嗰个再 fit 啲啊， 成日夜晚肚饿落去。哇，几过瘾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拣咗喺翠屏河公园嗰度，就即系小酌一两杯喺佢个草地，尤其是佢有个草地系几舒服噶，系啊， 冇乜人去咧，所以咧好似保养得几好。你知香港地通常有草地咧，好快烂噶啦嘛。 系啊， 但真系比较少人，通常啲人系经过嗰度多咯，留低喺度嘅人系好少的。 咁当然佢嗰个地理位置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相对地较嘈嘅，但系即系咁，因为隔篱系高架天桥嘛。 哦，系啊， 咁 啊 会比起你真系海滨公园系会嘈多些少，但我觉得系可接受范围，因为你夜晚一两点嗰啲时间， 冇海喎，冇海你 OK，有条河仔咯，虽然条河系臭嘅， 一个渠 系有条渠喺嗰度系渠妖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饮咗一两杯之后咧，咁啊轮到我去做补给嗰个人啦，咁啊忽然醒起，咦系阿波盛住喺楼上噶，跟住就 send 咗个 message 问啦， 系啊 ，baby。我喝醉酒啊！我今晚可唔可以上去你嗰度瞓啊？好辛苦啊 ！send 咗个咁嘅 voice message 俾佢，跟住之后波盛系隔咗两个钟之后先复我嘅。 系 啦，嗰时其实我已经翻咗屋企噶啦。 系啊，我复佢嘅时候，我而家翻紧屋企啊，咁样。 好啦，你睇下听到嘅反应系咩咧？ 呢条友扮嘢啦，分得到啊！直头系呢个人做啲咩都知啊！唔系啊，本身咧呢件事咧仲有前传嘅，佢就话：喂，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系咩？去咗我屋企附近，而家喺丽港城附近。 系啦， 系啦，呢个坏消息。好消息就系、是，不过我唔系嚟揾你。我心谂乜嘢？ 系啊，坏消息就系我喺你隔篱，阴容远在咁样，一直喺你隔篱。但好消息，放心，我唔系嚟揾你嘅。 所以大概知道你嚟做咩嘅。但系你咁样 send 个 message 嚟咧，以我对你嘅了解咧，我嗰日直觉。同埋要了解各样嘢加埋一齐啊！嗰、那个秒速已经知道扮嘢啊呢个人， 所以咧我正想讲啊，即系咧嗱一啲唔系最 friend 嘅兄弟咧， 系 就好多时你自己搵人解决啦，其实都称不上系兄弟啊， 或者会冷关心、 你冇嘢 嘛， 但就永远唔会出嚟嘅。好啦，熟少少就会啊得出嚟教你啦，即系出嚟 请教 你 啦 ，OK， 或者开放屋企你上嚟啦， 上嚟啦，好啦，最熟嗰啲。冇嘢啦，又唔系第一次见你醉， 咪啦， 你次次醉完都翻到屋企嘅， 系啊， 怕乜鬼啊咁样。 当然啦，如果个情况就系我熟你而知道你真系醉咧，我系会拯救你嘅。但系个问题是我熟你就知道呢下你又唔系真系醉。 系啦，同埋熟你嘅话咧，你应该知道嗰件，知道你边啲时候先至会醉啊。 嗯， 即系例如，唉，佢早两日分手，咁今晚应该真系醉啦。 系啦，或者咧，如果你真系做戏做全套，你应该揾你个 friend 打俾我，话哎呀醉咗啊。嗱，咁我都仲会可能会信， 系，所以系有方法去分啊。究竟一个人系真罪定假罪嘅， 同埋嗰个人究竟系真系熟你啊？点话只系讲下嘅。 波盛 B B， 好辛苦啊！我饮醉咗，其实都 OK 似啊。 你只系攞到嗰个外壳，攞唔到个神髓。 可能今日我会饮醉咧。 又是在夜里又播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能何为你负长荡气？我放你走是没太悲， 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如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汗，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少等个时机，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更何为你会唱当戏，我奉你走是没退避，如人风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压浪，而成长的暗角 扮醉去踢呢一首歌 啊！好听啊，最中意呢只陈咏同 J C 啊！我该放手 ，J C 陈咏同嘅我该放手啊！ 放手啊！ 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今日嘅故事主题系某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嘅故事。咦，第一位参赛者竟然就系位科学家，牛顿先生。 阿思仪啊，我系牛顿啊，唔系牛顿啊，停顿个顿啊。 咩停顿个顿啊？呢个摆明系牛顿个顿。 咁人哋系牛顿，我系牛顿，你咁恶做咩啫？ 你冇礼貌我咪恶咯， 你恶我咪冇礼貌咯。 喂，你冇礼貌先噶，喺求其啦，捞埋一齐啦。第一位参赛者牛顿顿，第二位参赛者唔会读错啦，怪又牛波子，系咁啦，快啲比赛啊！俾人话我冇礼貌，嬲猪啊！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牛顿，不是牛顿。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 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好伟大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咁啱得咁巧坐咗喺树下边，而咁啱得咁巧呢位科学家棵树又跌咗个苹果落嚟，而咁啱得咁巧个苹果又打中咗佢个头，而咁啱得咁巧呢位嘅科学家系万中无一嘅，几廿岁人脑笋都未生埋，结果咁啱俾硬物喺高空打中个罅隙。令到呢位科学家大脑局部出血，结果佢就出现咗一个怪病啦。呢个怪病令到佢嘅行为冇逻辑、冇规律、冇意识，简直系不可理喻。有时佢可能会有一啲严重嘅精神问题，轻佻骄傲、无大无细，有犯罪倾向，甚或乎系会月经前紧张嘅。靓仔，你玩嘢啊？唔系噶，根据呢位科学家嘅研究，有时严重起上嚟，男患者都会有噶。呢位科学家结果就用咗好多时间去研究自己呢个不可理喻嘅怪病，亦都为自己呢个病定咗一个学名：无定向丧心病狂间歇性全身机能失调症。而正正因为佢努力研究，之后嘅其他患者。都因为呢位科学家同荷里玉《家有喜事》入面嘅常欢先至得以好返呀。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就算自己身体有唔舒服唔紧要，只要你努力研究，终有一日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嘅科学家。多谢咁多位。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系牛波子啊！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系万有引力啦。从前有一个人叫做牛顿。佢屋企咧家族生意系卖苹果嘅，每晚凌晨佢爸爸就会揸住架车由山顶送苹果去到山脚嗰度。但系有一晚，佢爸爸痔疮发作，就同阿仔讲啦：你揸架车送苹果啊！就系咁，牛顿代父从军，代下代下咧，以后每一晚都系佢代爸爸去开车送苹果嘅。但由于凌晨送，佢真系好眼瞓，好想快啲翻屋企。所以佢就越揸越快啦，直到有一日佢同爸爸讲话佢睇嘢越嚟越慢，牛顿嘅爸爸就知道个衰仔揸得越嚟越快啦。而牛顿发现到佢睇嘢越嚟越慢嘅时候，个世界变得好靓好美丽。哦，原来啲嘢变慢都会有一种吸引力㗎喎。於是乎佢就开始喺日常生活之中实验啦，例如试下行慢啲，食嘢慢啲，讲嘢慢啲，做嘢嘅速度都慢啲，睇下会唔会吸引到周围嘅人嘅目光呢？呢一种嘅生活方式，亦都系我哋后世称为嘅慢活。咁有一日，牛顿啊坐喺树下面乘凉啦，突然有个苹果跌咗落嚟，揼亲佢个头。哎呀！正常人梗系会好嬲个苹果啦，但牛顿就唔同啦。事后用咗15分钟去细心欣赏。发现跌落嚟嘅苹果竟然比起平日喺街市见到嗰个嘅形态更加靓，然后佢再用咗10分钟去食咗佢，再帮佢影相。细估唔到喺牛顿做紧呢一切事情嘅同时咧，原来远处有一个女同学就俾牛顿呢一切咁缓慢嘅反应吸引住，觉得牛顿真系好靓仔，好 charm。最后牛顿抱得美人归。亦都为佢所发现嘅呢一个慢嘅世界都有吸引之处嘅一个大发现，称佢为慢有引力。而佢呢一个嘅大发现对后世都影响好大噶。就例如你而家睇嘅 MV， 你会见到用 high speed 去拍嗰啲男女主角嘅表情啊、动作，好唯美嘅。呢一个就系慢有引力嘅最佳应用例子啦。慢，其实。都可以好吸引㗎。 你觉唔觉我而家咁慢讲嘢都有啲吸引呢？我系牛波子啊，多谢各位。 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嘅故事系经过改动，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嘅故事喺历史上系点嘅，就记得自己查资料啦。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好啦，转头可以去到我哋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可以投票噶啦。 系啊， 咁大家好羡慕啊，可以同阿 Kitty 互动啦。 几好啊！ 你冇份噶啦， 可能分开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昨日要求考评局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试题。教联会会长黄君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试题题目是淡化侵华事实，取消试题虽然不理想，但要两害取其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题目的字眼或者令人不舒服，但局方决定是粗暴和鲁莽，不顾后果，应该以内部机制先和考评局商讨。有作答这条题目的考生致电节目说，觉得不公平。现代教育英文科补习导师刘冠华涉嫌三年前以1000元贿赂出任考评局评卷助理的前学生黄子轩，以获取英文科试卷三的机密资料。两人同被控一项串谋代理人接受利益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形容两人是侥幸脱罪。裁判官梁少宁表示，本案关键在于刘冠华是不是有意图而行贿。根据案情，黄子轩2017年4月中透过手机通讯软件录音，向刘冠华分享时评卷时见到的现象。刘冠华事后才吩咐黄子轩在社交网站撰写贴文，列点写出改卷时候见到的现象，并提及会有报酬。该贴文同月下旬发布，明显刘冠华在给钱黄子轩之前已经取得相关的机密资料，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不过梁少玲说，两名被告自辩作供反复含糊不可靠，两人的行为并非可疑那么简单，只是未有证据证明他们的犯罪意图。美国加强限制企业向华为供应晶片，华为在社交平台回应事件，表示英雄自古多磨难，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指出，使用美国晶片设备的外国公司要先取得美国发出的许可证，才可以将特定的晶片供应给华为或者海思半导体等华为相关的企业。新规定在当地星期五起生效。商务部长罗斯说，新规定是要堵塞现行的技术漏洞，阻止华为透过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晶片企业破坏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而实施的出口管制。内地环球时报指出，若果美方对华为进一步打压，中方将会强力反击，包括限制或者是调查高通、思科和苹果等企业。 泰国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或者系死亡病例，系自3月9号以嚟第二次单日零确诊。因应疫情缓和，政府听日起容许大型商场同百货公司重开，并会喺夜间宵禁嘅时间延迟至每晚11点先至生效。當局又宣布，今日開始將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同南韓剔出危險傳染病地區名單。黃戌軒報指出，呢四個國家或者地區嘅抗疫工作有成效，成功防止病毒擴散。當局目前要求嚟自危險傳染病地區嘅旅客需要出示健康同埋保險證明，並要使用流動監察裝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方向，今日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车龙系大消散。咁就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城市花园。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天后庙道。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都排到上浸会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泽安村。最后提提大家，在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干诺道中交界的慢线，以及在干诺道西辅助道路西行近住摩利臣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课程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翻到嚟2:37啊，咁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谢文欣啊， 系我哋几耐之前嘅嘉宾咧？ 两年啦，2018年4月28啦，上次上嚟嘅时候。 系啦，咁啊，睇下佢当时系点啦，咁又听下究竟佢而家系点啦。呢、這个环节主要都系咁嘅啫。 系 系啊，好去带。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谢文欣， 开咗麦噶啦， 系啊，开始噶啦。 Hello， 实系一个措手不及啊嘛， 喺上埋我一个措手不及。 系啊，哇，估唔到你系我哋其中一个嘉宾咧，系即系戴 headphone 系冇恐惧噶。 我中意戴 headphone 噶，完全觉得 headphone 过咗把声咧，萌萌地咧好听啲咯。 唔知啊，唔戴嗰阵会觉得哇，把声点解好似又薄啦，又难听啦。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可能我讲嘢把声有啲难听，因为高音啦。但唔知点解过咗麦又觉得啊顺耳啲。 又冇事嘅。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今日都系初次见我同阿一啦 ，Ellie。咁我哋就俾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哋嘅。 即系喺爱情上咧，好好得意噶。我觉得有两款人嘅，一款咧就系揾一啲同自己好似嘅人啦、 嗯， 一款就系揾一啲同自己好唔似嘅人。 系、你讲晒所有噶啦，已经，所以可能 系啦，一系入，一系唔入啊嘛，掟你啊嗱， 一系似，一系唔似，你讲晒啦。 系啦，你觉得我同波成边个系有一个女朋友系同自己完全唔似嘅？ 我觉得系波成咯。 哦，点解嘅？ 因为咧，头先咧，阿一佢滔滔不绝咁讲嘅时候咧，完全望住你，好似形容紧你咁样。 哦， 系啊，跟住你又好似照单全收咁、哦，你完全好似毫无反击之力，好似 有啊， 系啊，好似讲中咗咁咧个样。 我一路听完，搵个位入佢咯，你头先嗰个位。即系你觉得喺呢个表征上面，你觉得佢望住我讲呢样嘢，似系我就系会同另一半系完全唔同嘅性格。 嗯， 你平时估嘢准唔准？ 唔准噶。 但你都好依然好相信自己呢个选择， 嗯，开股、嗯， 我觉得你估嘢系准嘅， 系啊，真系啊， 系啦，就系你估你唔准嘅时候，你好准啊， 原来系呢个， 但系咧，实质咧，我如果拣女仔咧，我系想拣一个同我比较吻合啲嘅、 嗯， 而一咧就偏 我喜欢啲唔同啲嘅女孩子嘅，即系好似我而家嗰个咧， 系点噶？ 系点样 唔同法啊？其实 即系例如可能我， 不如你讲下你自己。 即系可能我好喜欢，即系可能去旅行嘅时候，我会即系用一个好多嘅时间去书店度睇书嘅。 嗯， 咁佢就会喺隔篱行啦。我想行街啊，我想行街，冇睇书啦，书翻屋企睇啦。即系佢对于睇书呢样嘢系零兴趣嘅。 系 咁又或者我可能中意行山嘅，话唔好行啦，喺屋企睇电视啦。即系大家嘅兴趣同性格系唔同嘅。可能佢好中意打机，但我好中意读书。咁啊，类似呢啲嘅性格上嘅差异咁样咯。 啊，是。 系啦，而我咧，而家系冇女朋友， 而佢系冇女朋友嘅， 系啦。但系我会期望揾一个同我啲兴趣比较相近嘅人嚟嘅、 嗯， 即系阿一讲嗰种佢中意啲嘢好唔同啦。咁但系我唔知道即系嗰个乐趣喺边度嘅，反而我会觉得系，譬如我中意睇动漫先算，我另一半都中意睇，大家有共同嘅话题咧，我系享受呢种多 的。但系嗱，我反而系觉得，如果佢同你一样嘅话，咁你好似。个世界就得翻嗰堆嘢咯， 咁啊系，但你冇考究过佢同你嘅一样咧，其实系咪真系一样咧？定系佢为咗去 please 你，所以就觉得啊，我都中意睇动漫，不如一齐睇啊嗰只。 我觉得嗰系有空间唔同嘅，就系、是、大家可以中意睇动漫，但系动漫里边都可以有各自喜欢嘅作品。 咁啊系， 咁样样嘅。但系因为头先阿欣话，哦，即系个世界好似好细咁样啦、 嗯， 但系我有朋友嘅圈子，佢可以 fulfill 到。嗰、那個唔同嘅世界啦，所以我同另一半咧，我就係比較中意啲大家都差唔多就得啦，唔好要我煩嘅、嗯、最好。 咁但係你會揀另一半係會揀興趣好唔同啊，定係你會揀翻啲興趣相近嗰啲咧？ 嗯，我有個癖好嘅，我中意揀咧嗰啲粗粗礦礦啊，即係粗眉啊、生須啊。 你即系我咧，今日 你冇须啊！ 喂， 我特登今日留咗少少，留到尽噶啦。 你用显微镜先睇到啊！你嗰、那个， 我中意啲浓密须嗰啲咧，即 系 好 man 啊，好粗犷嗰啲。其实你咁睇可能唔会觉得我系中意呢一 type 嘅咯，系嘛？咁、 嗯、 但系 真系唔似嘅，我觉得你会似系又系衬翻啲白白净净嘅男仔 嘅。我唔得嘅，反而白白净净。我一定要嗰只粗狂去食得住我咯。 咁佢需要系嗰种肌肉型， 系啦， 定系脂肪型咧？ 系啦，两款嘅喎， 系啦。 嗯，咁我又唔系话咁中意啲肌肉型，但系脂肪太多又唔好啦。咁正正常常咁 OK 嘅咯。 呢个外表啦，咁、那个馅咧，个馅你喜欢系运动型啊、书生型啊、文青啊、即文定系武咧？ 倾到偈型咯。 哦，我倾到偈型嗰种，你意思系佢同理心？好高，即系你同佢倾心事，佢会明白嗰种倾到偈啊，定系博学多才嗰啲咩谈天说地，讲乜嘢佢都答到嘴啊，有啲 即系好似次官咁样，系啦，广东广西 系。 我觉得两样都要有啲咯，因为有时我觉得咧，同一个人倾偈咧，唔知点解咧，你倾多两句，你就会觉得啊，我同你究竟系咪啱 channel 咧？如果啱嘅话，你哋会继续倾落去噶嘛？但系如果唔啱嗰啲人，你可能有时会觉得，其实都唔啱倾，可能我讲呢样嘢，你又唔系好明，你又讲第二样，咁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心灵上会倾到偈咯。其实佢 最好就是咩都识多啲啦，即系咩都识啲啦。咁即系我讲啲咩，咁佢又可以搭得茶嘴啊，可以同我倾下偈啊，咁嗰只咯。 咁系啦，理想同现实啦。如果回顾拍过拖嘅即系男仔同你，佢哋又符唔符合到呢啲条件 嘅？其实符合到噶，即系我中意亲嗰啲都系粗眉啊、粗犷啊、man type 嗰只噶。 系 ，OK。咁内涵嗰方面咧？ 内涵嗰方面系倾到偈咯， 系 会系啊。 但系咧，我想知啦，因为你好清楚自己择偶条件啦，你系会见到一个新相识嘅男仔嘅时候，只要佢冇呢个条件，你就唔会挞着谂住同佢拍拖嘅嗰种，定系其实系咁啱嘅咧？真系， 其实真系咁啱噶。 因为我自己有啲择偶条件都系，如果招个女仔系有呢个我唔中意嘅条件咧，我 系一定唔会考虑， 唔会谂噶嘛。 系啦， 但系你会唔会试啊？ 完全唔会。系啦，我嘅条件好肤浅噶。我一定要眼大咯， 即系如 果佢系啦，如果佢蒙猪眼嘅话，我系冇可能嘅。 嗱，佢主动提出自己眼大啦， 我知 好啱倾， 所以系今日我提出做访问噶嘛。 你会唔会对我有啲心动？ 有啊，我要求做访问嘅今日系。 你睇下有冇心动啊？嗱，佢又 我就系谂，大佬我已经眼细噶啦，我再对住个眼细嘅 系 好辛苦噶嘛。 你为紧你未来下一代着想 系咯， 佢惊生出嚟个小朋友只眼睇唔到嘢。 够钟翻嚟啦！ 电话旁边啊，有2020年，即系相隔咗两年啊嘅谢文欣啦。Hello， Hi， 你哋好。 系啦，咁啊，眨下眼已经两年时间啦， 竟然已经 两 年， 系啊， 太快。 系啦，上次讲咧，我真系好印象深刻嘅，你话要嗰啲粗犷嘅男人啊， 系， 我想知两年之间身边有冇出现过呢啲嘅男仔，令到你系有机会可以同佢拍拖咧，真系。 其实系冇噶， 吓， 香港男仔咪少啲啊。 但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咧，就算你真系粗眉生素咧，又唔一定嗰下我真系会中意咯。即就算你有嗰个 requirement， 你已经达到个要求，但系唔过电就唔过电噶嘛。因为有时就算人哋中意你，但系又系呢个样，但系嗰下你觉得好似唔系好啱咁，咁你又唔会咩噶嘛？你中意你会自己扑埋去噶嘛？系咪？ 我要推有个人推介俾你， 嗯， 胡师傅， 胡师傅。 粗眉生素 系啦，成日叫人俾啲挣扎佢，呢啲得唔得？ 有冇样先？ 胡师傅，你而家上网 search 系啊，你 Google search 胡师傅， 胡师傅 系啦。 我想等先，我要去翻部电脑隔篱，我仲用手写板。 喂咩？你用手写板？ 手写板嘅， 即系我哋而家发现第二个秘密啦。 系 你唔识打字噶？ 我唔识打速成嗰啲噶，但系电话我可以打笔画咯，但系电脑真系唔得。 电脑有冇用过啲咩九方输入法咧？有冇用过 拼音啊嗰啲啊？ 冇啊！ 你有冇曾经想学过咩速成啊嗰啲先？即系唔好讲个仓颉咁深啊，净系速成有冇尝试学过咧？ 曾经有噶，但系放弃咗，因为觉得笔画先至方便。 系我有段时间同你一样嘅，我自己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咧，都系攞手写板写 paper 嘅，跟住要写两日两夜先写到4000字咯。你系咪要用嗰啲咩小蒙恬嗰啲啊？ 我有用啊，以前就用小蒙恬啊。 跟住有， 如果用电脑作文交功课真系死得。 我介绍本书俾你啊，迟啲。你搵嗰啲咩一周学成仓颉啊，咁就得噶啦。 哦，系啊。 系啊，你真系睇书，你背个表，我自己都系咁样，用咗一个朝头早就学识咗啦。 但我觉得而家唔需要呢个方法啦。 点解？ 因为手机。因为我是打笔画的嘛，那我打得很快的用手机，那手机有 notes 的嘛，那你那个打完之后是transfer过去电脑，那就大功告成，不用学什么九方。 哦，我有时都用，有时我都用这个方法，其实不是特别成，因为很多人都这样用。我找到胡师傅没有？ 找到啦，我 咪 揾 过 同你一 样 噶， 喺 WhatsApp 都 send 咗俾你睇胡师傅。 系呢个我 见 到。 O 唔 OK 啊？呢款粗犷型嘅， 粗犷大只有须，过唔过电啊？ 可能要见下真人。 我你揾日一齐揾胡师傅嘛，我都想减肥， 叫佢教你正确点样举哑铃咁样。 都 OK 喎，系啊，顺欢嚟噶。 不过唔知道胡师傅结咗婚未？ 结咗啦。 哎呀， 有女添啊， 结咗 个女都20几岁啦。 真系噶，我唔搞啲结咗婚嘅人咯。 喂，但系另外有一个男人咧，我估你应该好中意，我都好好奇嘅，黄海芹啊。 喂，呢个我不嬲 都中意噶。 我有段 时间都知道中意噶。 我有段时间睇你 Facebook， 我以为自己睇咗王海强 Facebook， 你知唔知？ 好多人都咁讲，因为自己 follow 咗王海强。 系咯，因为你而家拍嗰只新歌《偶像传奇》，即系其中一个可能 trigger 到嘅，都系讲起即系你好中意王海强啊嘛。 真人真事添啊，简直 系。系，但系王海强有冇？王海勤又 冇系啊，佢冇生疏嘅， 佢又冇生疏嘅，即系我睇到呢一样嘢，谂紧咦，又好似唔同喎、啊、呢、這个。 唔系噶，其实咧，你细心啲留意咧，佢某一段时期咧系有嗰个 element 噶。 O、okay? K， 即系喺佢唱《意外难收》嗰个时间，但系好似2000几年到嘅时间。 系。 系有嗰个又生疏啦，又粗犷啦，又真系好 man 啊！那个时期啊， 在那天曾经都脆弱过，感激上有个伴回忆，挨过最冷心一刻，得失亦太多。暴雨天凭热统打进你的歌，让孤单得到救助。句句亦能明白我，闪光灯太过刺眼，仍然敢于闯关，奋勇进发，亦对全部退散，信你带上说话，让你知哪怕极难，人群中一步步向前，谁人的梦想不冒险，冲破现实界线，胆量源自你那天送过我假面，如离海一别或数年，期望可带出真不信念，从无惧有几多封锁线，有你在前面，永远亦有终点，未怕为谁红着脸。了十岁，初恋亦告吹，在你的情歌中记低金句，羞于求信对，没照片凭唱片足够我所需，半更天地我尽碎，有抱憾仍能面对，焦点里永远有你，源头紧握上衣，每句对答用上全部勇气，我信这个故事在某天会变传奇。人群中一步步向前，谁人的梦想不冒险，冲破现实界线，胆量源自你那天送过我假面，如离开一跌或数年，期望可带出真不信念， 有冇其他你嘅秘密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秘密啊，我自己另外有一个癖好嘅， 系 咁啊，你哋可能应该睇唔出。其实咧，我喺屋企咧着睡衣嗰阵咧，一定要摄衫咯，即系一定要好保护自己，好安全嗰个感觉先瞓到觉啦，即系成个屎巴乸咁样咧。我又近视，有心近视啦，又要戴眼镜啦，嗰阵好鬼核突噶，其实。 嗱，我想知 系 嗱，而家今日出嚟就好靓女啦， 系 多谢你嘅厚爱啊，对我。 如果喺屋企冇化妆，然后嗰一款嘅睡衣摄衫啦，戴翻副厚眼镜。我哋系咪未必认得出你呢？ 我觉得因为我唔化妆嗰样都几靓嘅，但系加咗个眼镜之后，唔知点解就好核突。 系加眼 镜，真系好核突。 加眼镜系可以好远啊， 因为我好深近视。 你有几多度近视啊？ 五百几咯。 哦，所以啲圈圈就会好厚啦。 系啊。 你几多近视啊？ 我接近700咯都。 所以点解你唔样衰嘅？睇眼镜 唔系佢本身样衰，加咗副眼镜之后都觉得好似冇咩点样衰过咁样啫。 你错啦，唔准你乱咁解读。 唔系，你真系顺眼 啊，听唔听到啊？ 可以考虑下我，其实都而家本人都系单身， 冇须啊，但系系咪要划深啲条眉？ 喂，但系你啱啱讲嗰个形象就同 我净系谂起关公咯。 有须粗眉 有安全感，我有时觉得屋企有啲污糟嘢都去拜一拜关公嘅，几有安全感、啊。 我嘅偶像，我嘅择偶条件就系关公咁样样啦， 真系谂起关公。 系我呢、這个呢、這个追一追先， 嗱， 即系先撇除嗰个叫做嗰、那个睡衣嗰个啦，我想知嗰款睡衣系边款咧？即系真系好传统嗰款棉质啦，定系丝质定系点咧？ Hello Kitty 嘅。 系咪仲有嗰啲扣楼嗰啲，好传统 哦， 成 set 咁样，好多个 Hello Kitty 样喺度噶嘛，仲要， 然后长袖嘅， 咁系咪？ 点解要摄啊？点解要摄衫？ 好地地，好地地， 我而家连嗰着波衫摄衫我都觉得好核突咯。 唔系啊，我有安全感啊，我唔摄衫咧，我会觉得咧好空虚啊，成件事，即系空虚到一个点咧。我一定要摄衫去保护自己条腰咯， 揦个腰包咪得咯。咁 唔系噶，一定要有嘢揦住我咯。 咁即系如果去旅行嘅话，你一定要带嗰套睡衣嘅。 系啊，我一定要带睡衣噶。跟住我平时翻工或者我而家啦，即系就算 都会偷偷地喺入边着嗰件睡衣。 唔系，我系偷偷地 一边有件打底都会摄住。 我一定要着打底咯，跟住咧喺条短裤入边仲要着条打底裤咯，跟住。 你份人好冇安全感喎、啊， 系咯，住条腰咯，即系好似摄住件睡衣咁样咧。 但有时你去嗰啲，譬如电视台啲颁奖礼，你着嗰啲晚装，你冇咁多嘢可以摄喺里面噶嘛，因为嗰啲比较性感啲、小布啲噶嘛，咁嗰啲咪好出事咯。 所以咪要着两条打底裤咯，两三条包住。 极度缺乏安全感嘅女人啊，呢个系 好辛苦啊而家。 但系你啲朋友有冇见过你嗰个碌？ 系啦，即系或者啲闺蜜啊，或者最 有啊啲闺蜜。 系啊，佢哋系咩反应咧？ 冇都唔敢有啲咩反应咯，其实都要笑下咯，即系哇你做咩一定要咁嘅啫？我话冇啊，咁我系咁噶啦，咁嗰只，因为其实大家好熟，又唔会话笑得好劲嘅，要笑一早都已经笑 晒，笑咗好多年系嘛？ 系咪天气冻要着埋对袜瞓觉嗰啲人嚟噶？你 唔得又。着物我唔得噶，我觉得太焗咧，个安全感太劲咧，我接受唔到咯。 又太安全 系 嘛？ 系啊，太过安全啦！我要喺安全之余有翻少少空隙， 你要保持两秒距离。 系啦，就系咁咯。 我好期待咧，你同啲闺蜜咧搞嗰啲睡衣 party， 跟住大家会 po 相噶。 其实嗰成日都系噶，即系大家幻想中嗰啲睡衣 party 系好好靓啊，吊带啊成。但其实好多时啲女孩子自己屋企着嗰套睡衣咧，哇！ 你唔会谂得到噶咯， 大学啲颓 T 啦， 系大学啲颓 T 啦， 即系残咗嗰啲棉裤啦，就系、是、咁样咯。但系呢种缺乏安全感喺拍拖嘅时候会唔会表现到出嚟咧？ 咁又唔会，但其实我又好黐身噶拍拖。 系你黐身嘅程度系去到边一种咧？十分咁样，你自己觉得黐身系有几多分？ 十分咯。我好中意黐住晒噶，你知道我咁要安全感，你就明啦呢单嘢。 你黐到咩程度？唔系即系黐身黐到咩程度？ 即系可能一见到佢就 要。我听到 黐，你黐到咩程度？ 我黐身黐到咩程度？冇啊！如果见到佢喺隔篱嘅话咧，我一定要挨埋佢啦，又要翘晒手啦，黐身高弱咁贴住咁嗰只咯。 即系你系嗰啲大热天时，仲要揽下锡下嗰啲嚟嘅。 梗系啦。 系咪谂起都 谂起都觉得热啦？ 跟住摄翻件衫先， 再摄翻件衫揽。 够钟翻嚟啦！ 我想知道你而家喺屋企啊？你个衣着系点样样？ 都仲系 摄 住衫。 冇 变过喎呢个，所以我真系问清楚你哋咧，究竟呢个电话访问系净系出声定系出样？如果出样咧，都要大头林换嗰件衫啊！好彩啫。 咁而家有冇化住妆啊？即系可能今日做完嘢，嗰啲妆有冇落咗，定系今日冇出街冇化妆啊？ 就系冇出街冇化妆。 哦， 所以就要问定啦。咁样唔系咧，就即刻化翻个靓啲嘅妆，隆重其事啊嘛。 你可唔可以以前啲即系做节目嘅时候都摄住衫啊，或者成啊？ 做节目嗰啲衫系可以摄嘅，但系睡衣嗰啲衫咧，你摄咗又系另一番风味。 哦，我 又明白，即係有啲高腰褲而家好興咧，可以攝落去嗰啲又 幾型噶， 係啊， 係啊，嗰啲就型，但我而家呢個裝束就真係麻甩咗啲咯。 你可唔可以講 舉起只腳摁下摁下 你可唔可以講下上身同下身分別係咩配搭啊？即係呢一刻 可以上身就係呢、這個杏色嘅 T 恤， 係 係， 然之後下身就係一件長褲。是勁多冬甩嘅，彩色嘅。 所以我想知道上身嗰只系棉質純色嘅。 其實有字嘅，但係點解我睇唔到係咩字？ 唔緊要，但係都係嗰啲 棉 質嘅 嗰啲嘢嚟， 係 咪 啊？係 啊， 係 啊。 OK， 好啦，咁下身嗰條冬甩褲係 彩色嘅， 彩色但係棉褲啊，定係睡衣布褲啊，定係咩咧？ 棉褲嚟嘅。 嗯， 就扎脚嘅，然之后有条粉红色嘅绑住条束腰带嘅咁样， 嗯， 好似麻包袋咁 系嘛，即系成件事好古怪。 系啦，咁你幻想到，系啊，就好古怪咯。 但即系你屋企冇咩审美观噶喎？ 冇所谓啦，屋企都我自己冇人见到，系咪先？ 即系你瞓觉就系呢一套噶啦，瞓醒今日全日都系着住呢一套系嘛？ 系啊，我换个衫。 咁你係戴眼鏡啦，定係冇近視嗰啲啊？ 我超級深近視，600度近視，戴大框喎，都頂唔順個眼鏡，太重啦、 哦。即係喺屋企都係大框嘅。 係啊。 哦。 我平時就算唔出街，屋企都大框噶。 我覺得如果你襯埋眼鏡嗰個觀感 fit 曬成件事。 我不得了嗰、那個，只不過係我瞓覺之前嘅兩分鐘先會發生咯，不過。 同埋公開報告成員國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的情況等。報道引述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說，總統特朗普已經同意簽署信件。意大利政府通過法令，由下個月3日起容許民眾出入境，亦都允許國內自由通行，被視為解除嚴格封鎖措施的里程碑。全國的商店和餐廳將會在下星期一重開，但必須遵守嚴格的社交距離和衛生規定。政府同日起容許民眾在所住的大區內自由活動，意味可以探望區內親友，而跨區和海外旅遊禁令就維持至下個月2日的國慶日，避免假期人流聚集。衛生部表示將會監控情況，確保疫情受控。意大利政府在3月下令封城，是首个实施限制措施的欧洲国家，亦都属于全球最严格措施之一。当地新增78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20,000宗，31,600多人死亡，是全球死亡人数第三多的国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碧瑶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战斗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近住对行道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西和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泽安村。 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喺黄大仙道嘅爆水管。咁而家黄大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噶。另外，沙田坳道去慈云山方向咧，近住黄大仙道嘅快线亦都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阿 Phil 林奕康讲下佢为电影配音最难嘅位到底喺边呢？ 当我觉得我要去深情啲嘅时候咧，我就把声会沉啲嘅咁咪。其实咧，我好想同你讲咧咁，但系可能导演就话，但系阿班唔会咁样、啊，咁你谂下要点样用阿班个方式、啊，咁所以真系录多好多次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一个独一无二嘅100周年生日庆典，当然要大肆庆祝一番啦！ 而洛杉矶爱乐乐团举行首场音乐会后嘅第100年。乐团三位过去同埋现任音乐总监梅达、沙朗伦 同埋杜达美将会携手炮制一场指挥高峰音乐会。 电视节目《洛杉矶爱乐乐团》成立100周年音乐会，今晚10点45分，听日下昼1点， 港台电视31。 歌剩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下午时间3点09分，提一提你们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好了，我们今天复活回来的女嘉宾是谢文欣的，那么即刻去回2年前的她了。 波耶波罗蜜，我们回去啦。 我可以变成一个卡通人物，你会揀边个呢？即系我估我哋三个都系同一个年代啦。咁我哋大家都系睇嗰啲卡通片大，你会揀边个呢？ 小丸子。 点解呢？ 因为我就系一个小丸子。 你有冇家姐嗰啲噶？ 我就系家姐咯，不过。 你觉得你同小丸子 个相似地方喺边呢？ 相似地方其实点解？ 我 觉得咧， 就是、小丸子啊，喺屋企着睡衣都系摄衫，我记得睇过嗰一幕。 好似唔系嘅，不过但我觉得我啲性格有啲似佢咯，即系嗰啲放假好懒啊，要可能匿喺屋企啊，咁啊瞓成日啊嗰啲啦，跟住闹钟叫极都唔想起身啊，跟住又又中意食埋嗰啲嘢都似噶，中意食汉堡扒啦，又中意食布甸啊嗰类嘢咯。 但小丸子都大头虾噶，有种感觉 系。我都系噶，其实。 咦，你又系大头虾？ 我觉得我自己嘅性格系成粒小丸子咁咯。同埋有一期咧，就之前嗰期我剪嗰个短头发嘅，咁成个佢个头咁样咯， 系 觉得成粒菇咁咯，所以就更加觉得自己系成粒小丸子咁咯。 但嗱，呢个系叫做你觉得自己似佢啦。 系啊，你 但你唔系，但你喜唔喜欢佢先？ 梗系喜欢啦。 但系如果一个嗱，你自己觉得好理想嘅自己。你要揀边个人去做一个模仿对象？ 叮当啊，哆啦 A 梦啊， 所以你系想做大雄定系做哆啦 A 梦咧？ 哆啦 A 梦啊， 点解？又矮又矮又肥、 啊，冇耳仔啊！ 就算佢又矮又肥，但系好多法宝啊嘛。 咁你做大雄咪得咯？ 做大雄都攞佢啲法宝， 系咯？ 咁大雄唔系成日都攞得到噶嘛？得哆啦 A 梦俾先得噶嘛？咁我就好想做嗰个拥有嗰个咯。 哦，即系想要法宝啫。咁、如果好啦，你而家呢一刻啦。所以追问啦，你真系想要一个法宝，你会谂起啲？ 随意门咯， 最想要 真系最想要，因为我成日都约人迟到噶。 我仲以为系嗰啲，哎呀，我好想去旅行咧，唔使买机票啊， 想去旅行啦、啊。佢同我讲话约人迟到， 除咗翻工之外，约人一定会迟到噶咯。 你系迟几多嗰啲人嚟噶？ 半个钟到嗰啲 咧。好大志啊！呢、這个人。好少 先知 啊！呢样嘢 系啊，唔知点解点都系迟到噶，咁所以如果一到徐尔门就 perfect， 一开门一到啦咁。 但系你当你有徐尔门咧，你啲嘢又会放慢晒，其实都唔会改变啲咩？ 点解唔系？我徐尔门真系觉得系去旅行嘅，系真系四周围玩啦。哦，约人唔会迟到咯。 系啊！ 哇，差啲讲咗粗口出嚟啲啊！ 好彩你冇讲啫。够钟翻嚟啦！ 剛才聽你在屋企成個嘅狀態咧，好少先知。 唔係喎，少喐多啲喎，覺得你戴埋眼鏡。 喂，但少喐乖好多，又乾淨好多嘛。 你好曳嘅咩你？ 咁又唔係，只不過煮嘢食嘅時候會煮到糊裡糊塗咁咯。 即係你係地獄啊！即係你係地獄廚神嚟嘅。 簡直暗黑料理廚神啦、啊！ 好啦，而家抗疫，個個留喺屋企煮嘢食啦。你真係有信心嘅，你係煮咩咧？ 係可以攞出嚟請佢兩個食。 可以啊，番茄炒鸡再加蛋，即系番茄蛋炒鸡， 即系番茄蛋同鸡系摆埋一煲嘢入边嘅， 冇错啦。 番茄汁鸡扒饭加只蛋， 是不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嘅 煮法其实系唔啱嘅， 点解咧？ 你点煮咧？ 我哋首先咧落咗啲水啦，啊唔系水。落咗蒜头先，跟住爆香咗佢，跟住就系加劲多水，然之后怼个番茄落去，滗烂佢，咁啊整到咧有啲番茄咧同啲水融合埋一齐啦、 嗯。 好啦，咁跟住就怼鸡啦，跟住就等到佢熟咗之后咧，就求其打只蛋落去，跟住捞匀佢。 哦，就有嗰啲蛋浆咁样啦。 系啊，但 你 咁啊炒咯，炒下炒下炒熟佢 咯。啊，但你啲鸡系鸡腱啊、鸡扒、鸡髀啊、鸡冠啊， 系边一种咧？ 鸡胸啊， 哦， 我会攞老抽整一整佢先嘅。 吓、哦啊，但你番茄有味，你仲要落老抽嘅咩？ 诶、咁好似话调一调色啊嘛，啲人好似咁讲咁话，咁样整下咁样咯。 你 feel 到佢 random 你系试下咯。我建议你加埋芝士， 系咯。 好似几夹呢件事， 系啊，加芝士啊， 芝士蛋你有冇听过 啊？我有听过， 系咯，芝士鸡有冇听过 啊？有听过啊， 芝士番茄有冇听过 啊？好似有啊， 系咯，咁你四样嘢加埋又得， 佢好夹噶， 系啊， 喂，可以加埋烟肉啊， 系 啊，听我加啲午餐肉吊一吊个味啊，不得了啊， 系喎、啊，再加啲鸡汤，我哋不如打边炉。 咁你有冇仲要整其他嘢咧？譬如你今日可能全日冇出街，咁你早餐一嚟就劈鸡柳 咁啊？咁啊唔系啊，今日系食意粉咯，即食嗰啲咯。 但你啱啱都话出事喎，出咩事咧？即食意粉。 就本身呢个意粉咧，就系芝士意粉嚟嘅，即系好似 carbonara。 嗯， 系。咁你食 carbonara 唔会觉得自己食紧汤意粉噶嘛？咁但我煮到出嚟成劈汤咁，根本就唔系汁嚟嘅。但我又好唔明啦。嗰包嘢咧，成包咧，嗰、那個味精粉咧，同個意粉咧，係擺埋一齊嘅喎，佢冇分開俾你，咁你點樣可以就嗰啲水係幾多咧？咁我咪亂咁落咯，跟住諗住啊，滾多一陣啲水會收啦，點知又唔收喎，啲面又勁淋喎，之後就搞一隻嘢咁啊！ 即係你由卡邦拉華變成忌廉湯意粉咁樣， 係啊，但係芝士味嘅忌廉湯， 但我發現你 好 嚇。 芝士粉溝水咁， 芝士粉溝水， 但我覺得你幾有勇氣啊！ 我都覺啊， 因為佢自己食， 不嬲做人都好有勇氣。 你都幾 random 喎，但係你煮嘢食落嗰啲份量，好似我阿媽嗰啲咧，有時都會話：，誒除量啦，咁你都係嘅喎，你嗰啲落水啊，嗰啲剩嗰啲，你都係好除量咁樣整嘅喎。係 啊，是但屋企量杯啫嘛，點量啫？咁咪求其咯。 有冇諗過認真？去钻研呢个厨艺咧，定系你觉得都系未到时候咧？ 我觉得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其实成日咧，我以为咧，我幻想自己咧应该会煮得到，即系好似我见到包韩式粉丝咁，跟住咧我就谂啦，我一定会煮到好似佢咁味。点知咧，我就即系我又唔会话特登又搵食谱又剩嘅，我好似靠灵感咁样咧，好似人哋画画啊，几时用啲嘢食啊， jam下咯咁 试下，系啊，点知啊真系好难食， 你觉得自己发明过发明啊？我用呢个 term 发明过最难食嘅嘢系咩啊？ 就 係頭 先韓式粉絲，我老豆食完之後都覺得 係 史上最難食嘅嘢，真 係。好嘢！你發明咗 Art Jam 之後有 Food Jam 啊！從前狂想於空氣畫下進馬，這晚曾經的編輯開始看花，伴你跨越圍牆籬吧。要走的方向无精分差，多少爱沿途沉重都放下。从前谈天的短信字字进眼，这晚还抱你臂弯开始远化，旧有生活染如想细一推塌下马，争吵不怕，原来沉默方可怕。难受吗？难受到无论你有没有他，都感觉渐失去，连陪着都觉累吗？梦想天界还沉累，各自各地往上爬。转落了差，最感到觉得辛苦吗？看着对方的身影，为何又会念挂？谁爱得什么都不怕，谁从未爱上浮华，梦或结成光，最后还是会撞假。圆满要作出牺牲吗？全对要守。变同行亦失去密码，梦想天界还沉泪，各自散失都不觉惊讶。云中的画兑现吗？美丽到发梦也抱着吉他飞出去，你找到所想吗？送赠你一声祝福，而其实我牵挂。有人未送走安魂来寻。 你又会开呢个题目呢？ 因为中意食嘢啊嘛， 系 又中意粉红色啊嘛， 系啦，因为 系谂住你哋又易买啲咧，咁冇理由你问我如果卡通人物中意咩，我话小丸子，咁好难买噶嘛，小丸子啲嘢，咁其实我都系为你哋两个着想嘅，系咪先？ 好细心啊！突然之间，我听到个题目，我都放即系放下心头大石， 好窝心啊！嗬， 系啊，食得嘅， 佢做咩要兜个圈赞自己？ 因为我哋个节目冇乜赞佢咯，我哋头先系咁话佢小丸子，同埋话佢冇大志啊。 唔系啊，我 OK 嘅，我有后知后觉到唔觉得你唔系赞人我咯。 系佢唔觉，我讲佢唔觉嘅。 系啊， 佢纯粹觉得我呢个位要冲出嚟攞下分先咁 嘢食再加粉红色， 好啦，你买咗啲咩嘢食呢？ 我即时咧就谂起呢 啲咩草莓牛奶啊、士多啤梨啊嗰啲， 可遇不可求我要。 呢一个士多啤梨朱古力， 真系好可遇不可求， 同埋佢个样啊，同埋加啲啡色，真系好可遇不可求。因为你加埋可遇不可求呢个条件，我即刻谂起佢。 多谢你啊！ 系啦，呢个细细个都会食，我觉得又有少少童年回忆喺度嘅。 我好中意食嘅呢个， 系啦，我都好中意食。不如你买盒俾我啊！ 你做嘉宾我咪买俾你咯。 我食嘅时候咧，我中意咧咬咗粉红色嗰啲嚟食先噶。 跟住咁啡色嗰 part 就再含住溶佢啦。 系啊，好啦，几好啊！食呢个， 你两个唔好 咩啊？ 咩啊咩啊？ 唔好咁喺度打情骂俏。好啦，到我啦。 到我同你打情骂俏咯。 好啦，我玩咗，我玩咗添，玩咗两盒嘢嘅。 系。 好啦，第一个，我寻日咧就系行过即系大学嗰啲小卖部咧，就发现咗一个好得意嘅嘢。 唔系士多啤梨啊？ 咩？ 有冇士多啤梨啊？ 就系嗰啲汤包啊。但佢嗰啲浓汤宝嘅嘢， 完全见到粉红色嘅、啊、师傅， 佢个牌子咪粉红色咯， 都系、 啊。咁啊，点解无啦啦买呢个咧？就系、是、呢两日咧，即系我哋录音时间嘅呢两日咧，个天气非常之冻啊！我忽然觉得咧，如果啊，你可以喺屋企咧冲一啲好暖啊，即系呢啲好似龙虾汤啊、忌廉汤啊、粟米汤嘅嘢咧，就暖一暖个胃，咁就摄住件。嗰件睡衣咧，飲呢包嘢咧就好暖嘅，咁但我又覺得呢個咧就唔夠飽肚嘅，咁、所以我買到個杯面。 哦， 呢個杯面咧就係比卡超嘅。 你買埋汽水啊？ 邊度有粉紅色咧？就係佢啲魚片啊，係粉紅色嘅比卡超，唔係即係比卡超之後隔離有啲粉紅色嘅嘢。咁、所以就一 set 咁樣咧，就當宵夜咁樣送啦。 多謝你啊！ 你買過十樣嘢啊？問 有著落啊？ 越攞越多出嚟啊！ 跟住呢度咧有個靈芝包子啊， 你攞多啲出嚟啊！ 系啦，咁啊两 set 嘅礼物， 系 我觉得咧，佢头先个解阿一个解释咧，都稍微贴心嘅， 系， 但系我觉得咧完全唔贴题嘅， 我都 粉红色， 喂，呢、這个咪粉红色咯，呢、這个边啊嘛，佢个包装盒系粉红色， 你是但买啲嘢签自己个名用粉红色笔啦， 系就写粉红，这是粉红的咁 送给 Ellie， 我是阿一咁样，你用粉红色笔写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啦。 咁我比卡超嗰盒咧，个粉红色喺边？ 个粉红色就系佢鱼片系粉红色 嚟噶。你讲咗， 你睇唔讲都揾唔到啊！真系 讲咗都唔记得， 讲咗都唔记得。 好啦，两个送嘅礼物啦，你会揀边个？究竟系一定系我呢个胜出呢？ 帮成，因为我觉得贴题啲，同埋可遇不可求，你真系解释得好好啊！呢、這 个系啊，唔系你开得好啫，呢、這个题 解释得真系好好，同埋粉红色啊嘛。 唔系阿一个人成日都系咁噶，佢谂住懒特别咧，个嘉宾讲嗰啲佢又唔贴题，但系咧佢又要懒系兜咁样噶。 但系觉得佢都好贴心嘅。因为佢买咗呢个汤俾我啦，令到可以更加除咗摄衫之外咧，有一个安全感喺度啦，亦都照顾咗我呢个宵夜嘅肚咯。所以我都觉得你好贴心噶。 你两个继续打情骂俏啊，我走啦。 我而家咪同你打紧咯。 我拒绝，嬲啊！ 够钟翻嚟啦。 咁上次我哋送咗两个礼物俾你啦， 嗯， 你仲记唔记得系啲咩嚟嘅咧？ 系朱古力同埋即食健康正面咧， 应该就唔会留到两年后都仲存在啦。 我仲记得我买嗰、那个，我仲记得我买嗰个汤包，我话喺大学嗰度买噶嘛。 系啊系啊， 我想知好唔好食啊？ 好食啊！虽然我而家唔记得咗系咩味，但我记得系好食嘅。 哦，我记得我买龙虾汤嘅，好似。 好似系喎，其实咧真系买得好，容易整啊嘛，就唔会死啊嘛，系咪先？即系唔好似我咁煮多一撇嘢啊嘛，呢个趁加水，你真系贴心啊！食。 咁但系其实而家问你即系收礼物方面咧，你会真系 prefer 收啲即系都系食嘅嘢啊，定系有其他嘅嘢都想收嘅咧？礼物方面， 哇！我想要叉，屋企冇叉用。因为我啱啱新搬出嚟自己住，跟住就得呢个筷子啦、匙羹啦，同埋刀，发现买漏咗叉添。最衰就系 你系平时做嘢都系有呢一种大头虾嘅、啊。 平时做嘢啊，都唔知啊，咁你觉得系唔系啊？ 但系呢种生活上，因为有权你做嘢同埋咧生活系唔同啊嘛，即系有啲人系咁样样噶嘛。 咁啊系喎。 系啦，所以就问你，你系生活上面比较多啲嘅咁啫系嘛？ 生活上好似真系多啲，因为做嘢，我觉得自己有交代啲， 系 有责任感啲。 系你咁大胆自己搬出嚟住嘅会，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咧？ 其实被逼噶咋。 系。 因为屋企内外都装修。 哦， 即系外墙有翻新啊，又成，咁我真系人都癫啊！日日，仲要出边有个地盘喺度，日日喺度打桩，想下先三重喎，顶唔顶得顺先？咁 因 为顶唔顺嘅缘故就啊，不如试下自己搬出嚟住咁。 哦，我以为你话俾人逼出嚟系因为你煮嘢食太难食。 咁又未至于 离开呢个屋企，你走啊！唔想再用呢个厨房。 咁 咁啊未知，因为我都仲未烧着个厨房，都冇呢个经验住。都OK。 小姐，如果去到烧咗厨房，真系好严重啦。 但每次摊火都有好惊嘅，嗰下摊，一见到个蓝色火焰，点解隔咗三秒都仲未着嘅？咁嗰下咧都好惊会爆炸。 好惊漏煤气系嘛？ 我甚至 都系惊。 啊！我想知道搬咗出嚟住之后，同屋企人住个分别最大，你而家觉得系咩咧？ 食嘢唔定时咯。 嗯嗯，因为住 同埋哇，同埋好静喎。 系好嘅方面定系唔好嘅方面静咧？你觉得？ 好嘅方面啊。 吓， 因为我把声好弱鸡啊，成日咧我一见到人啊，即系见到妈咪啊，见到爹哋啊咁，我就系咁讲嘢，系咁讲嘢，就成日讲到把声好攰咯。跟住反而我自己一个人住，冇人同我讲嘢啊嘛。咁因为把声咧，好似啊状态好啲喎，呢排做嘢。 自己搬出嚟可以养声。 系啊，可以养声，我得着就系咁样咯。 我又怎会估到原来这样是最好呢？ 是啊，我都估不到的，但是就是有这个神奇的效果。 但你自己搬了出来多久了？有没 有啊？一个多月左右。 再适应一下咯。 其实又不会说不适应，我第一天已经很适应了。我的适应度是挺高的，对于周边的环境。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督促你要执下些东西，可以喜欢些东西怎么摆都可以？ 又不是，我家真的很干净啊。 嗯 嗯。 Okay. 因为好中意洗厕所，好中意吸尘。我发觉原来自己做咧呢样嘢系好有满足感嘅，因为你会望住当你洗厕所嘅时候，喺呢个马桶你掉咗嗰个蓝色嘅波波落去砸嗰下咧，系好治愈噶。你觉得咦好干净啊，成件事，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感觉？ 我 feel 到佢真系好想同人讲嘢啊！去到连洗厕所都要同人讲， 真系有满足感噶，唔识我拍条片你睇啊咁啊！ 我真系谂住拍条洗厕所嘅片噶。 你不如真系拍啊，我想睇、啊。 我但系喺度谂点咧个机点样 set 好啲咧，因为咧我呢度唔系好大啊嘛。 系。 咁所以我就要谂个办法，点可以影到晒成个厕所？ 你 top shot 得唔得啊？黐个相机喺天花板。 有啲高嘅，真系望啊！ 佢真系即刻走去。 你再谂下先。 我明点解佢话喺屋企好多嘢讲啦，佢 系系咪唔想收线啊？即刻有人同你倾偈。 收线啊，几好啊！ 但系真系拍啊，我想睇啊，睇你洗厕所。系啊， 我想抹玻璃啊。 啊，系啊，一次过。 抹玻璃都好开心噶。 你可以整一个系列，系咪又系睇住佢咧？有啲渍跟住一抹走咗之后嗰种爽快感啊！ 系啊，同埋本身佢会铺晒层，但系又唔系好严重。 系， 但系你一抹走嘅话，哇，系立立令嗰个感觉。 好啊，喂，咁啊，等你拍呢支片啊，生活愉快啦，你系啦，自己好啦，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网民发起下昼在四区商场聚集，在将军澳东港城商场，近百人在商场中央位置高叫反修例口号。警员进入商场以扬声器广播警告，说相信他们会破坏社会安宁，要求他们散去，否则作出检控。多名便衣和军装警员其后制服近十人，他们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名女子大声哭泣，被警员要求坐在地下，警方拉起封锁线，将记者隔开至大约十米外。在元朗营点商场，大约一百人在商场中庭聚集，并叫反修例口号和唱反修例歌曲。有人将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官员的相贴在地下。在大角咀澳海城二期商场中庭，几十人聚集叫口号，防暴警员在港铁奥运站和商场外戒备。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外围，亦都有大批警员戒备，大量警车停泊在商场下的巴士总站。 62岁男子钟志华去年6月醉酒闹事之后被送往北区医院，留院期间怀疑被三名警员袭击。钟志华就事件被控袭警，他今朝早在粉岭裁判法院承认普通袭击和袭警两项罪名，被判入狱6个月，辩方以5000元保释等候就刑期上诉被驳回，事主需要还押。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钟志华案发之前和妻子争执之后，对醉酒闹事感到后悔，承诺不会再饮酒，并向两名受袭人道歉。辩方又说，被告在医院受到警员不好的对待，令他和家人都受到很大压力和痛苦，曾经有轻生的念头。至于三名警员之后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和塑胶替控罪的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协助事主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刑期感到非常无奈，钟伯的家人亦都很伤心和失望，难以接受判刑，律师团队会全力协助上诉。教育局昨日要求考评局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试题。教联会会长黄君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试题淡化侵华事实，取消试题虽然不理想，但要两害取其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题目字眼或者令人不舒服，但局方决定粗暴和鲁莽，不顾后果，应该以内部机制先同考评局商讨。有作答这条题目的考生致电节目说，觉得不公平。泰国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或者是死亡个案，是自3月9号以来第二次单日零确诊。因应疫情缓和，政府听日起容许大型商场和百货公司重开，并会将夜间宵禁的时间延迟至每晚11点才生效。当局又宣布，今日开始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南韩剔出危险传染病地区名单。黄室宪报指出，这4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抗疫工作有成效，成功防止病毒扩散。当局目前要求来自危险传染病地区的旅客需要出示健康和保险证明，并要使用流动监察装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信号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的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的。受到车灯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拖出了，但是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回将军澳都是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龙尾在利郑屋邨。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咁直至到下午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都会暂停使用。新巴9号线嘅石澳总站咧，系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阿 Phil 林奕康讲下佢为电影配音最难嘅位到底喺边呢？ 当我觉得啊，我要去深情啲嘅时候咧，我就把声会沉啲嘅咁咪。其实咧，我好想同你讲咧咁，但系可能导演就话，但系阿班唔会咁样、啊，咁你谂下点样用阿班个方式、啊，咁所以真系录多好多次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八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后援 后援 后援 后援 后援时间好听啲。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思芬啊，你觉得一个星期里面边日是最轻松的呢？ 杰堂梗是同你做周末有情人的时间最轻松啦。 答得好。咁在周末有情人里面，边一个环节你是做得最轻松的呢？ 问得妙，梗是啊，齐齐食花生的时间啦。因为我哋可以同听众朋友一边听其他人的爱情分享，然之后我同你一边食花生。 如果你都想松一松的话，记得留意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啊，三点三十九分啊，播一部天气啊， 室外气温啊，比头先我哋报时嘅时候热咗啲啊，32度啊， 哇 哇，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3嘅，而紫外线指数回落翻啲啦，去到 回落翻啲，系、哎、你有冇持有呢个紫外线指数咧？ 冇嘅，我睇睇今日嘅呢个指指啊。人哋有恒指，我哋有指指，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咁啊，天气温度呢啲嘢可升可跌，大家自己留意风险啦。 咦，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榴莲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啊， 咩啊？ 因为你啱啱玩佢个粉发时下啲， 跟住佢讲咩啊？ 佢话点啊？你两个想 后援， 后援， 后援， 后援时间好听啲。几好啊，系咪先？大家记得听粉发时刻 DSE 啊， 系啊， 唔系 DSD 啊，我哋就 系啦，粉发时刻 USB 啊，入你改， 我都教，做咩都成啊？唉、哎，睇下今日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我估好多人都估到㗎啦，就係同呢个数码暴龙大电影有关。咁但係就唔係推介大家去睇，反而係想推介大家要用一个咩嘅心态去睇一啲呢啲儿时回忆再出嘅一啲大电影呢。嗱，好多时大家嘅一啲经典回忆呢，都可能会趁住十周年啦、十五周年啦、甚至乎20周年呢，再推出一个纪念版嘅大电影㗎。例如是哆啦 A 梦有出过啦，美少女战士有出过啦，好多好多呢都会再出一次，令到大家个心再一次融化㗎。但係好多时呢，大家睇呢啲嘅电影都会出现一个问题㗎，就係、是、比较啊，好似以前嗰个好睇啲喎，点解冇咗以前嗰阵味嘅啊，点解啲人唔同晒嘅， 冇咗以前嗰种感觉。好多时大家睇呢啲电影呢都会有呢一种比较㗎。但係我自己睇咗几套嘅一啲大电影，我反而有另外一种感觉㗎。人会变，月会圆，好多事情都慢慢咁改变，社会会变，你又会变咗，卡通片入面嘅主角都会因而改变㗎。如果你觉得佢同你一样都系成长咗嘅话，咁点解佢唔可以改变呢？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想推介你系用一个另外嘅心态去睇一啲儿时回忆再推出版本嘅大电影，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睇翻自己细个原来曾经系咁样，睇翻自己过去嗰十几年系点样成长，喺入边你会见到自己嘅影子，见到自己真系大个啦，可能呢个先至系最感动嘅。讲讲下我都想喊添。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有冇呢种嘅感觉啊？即系有时觉得啊，点解好似新嗰啲冇咁好睇咧？ 呢一个几深奥嘅命题嚟嘅，你啱啱讲嗰种即系。所有嘢都会变，点解你接受唔到故事里面嘅主人翁变呢？ 係啦，呢个係好紧要。因为十五周年嘅时候呢，数码暴龙嘅有出过一个叫 Digimon Trek 啊，即係佢哋唔知佢升咗大学啊，好似升咗大学啦，已经即係已经唔系中学生嘅嘅。 係咩大学啦， 好似已经系大学定中学生高中啊，可能係，我唔记得咗啦。总之青春期啦。 佢总之唔知有六集八集定系十集嗰啲，我唔记得。 好似系有六集嘅，而每一集两个钟左右啦。 即系当电视电影咁样出囉嗰阵 时。係啦。 因为嗰阵时我觉得最大嘅争议同埋我去睇嘅时候。 我撇除个画风问题，因为画风我都觉得有啲出事。 係因为我最想讲嘅系第一个感觉就系嗰个画风上。 因为对眼有啲出事嘅，死鱼眼嗰啲系嘛。 投入唔到啦，就系、是。即係嗰陣時，淨係呢一樣嘢已經覺得唔同啦，咁樣。依個係其一啦，第二就係，咦？點解佢哋嗰個感覺，即係初頭係小學生嚟嘅啫嘛，突然間變大個咗之後咧，啲語氣啊，啲關係啊，即係好似有啲感情線啊嗰啲。 你细个你都冇谂过拍拖啦，你大个咪又系拍拖。 我细个识中意女仔啊，唔知咩叫拍拖，但系好中意女仔。 唔系咁细个嘅时候，太一都同阿空有表白， 都有嗰啲嘅。 虽然大家佢同觉得佢同大和先系一对， 系有少少咯，但系都会觉得唔习惯噶。嗰、那个味道有啲唔同噶，同你以前最初睇嗰种，你硬系觉得嗰感觉，咦？点解有少少落差嘅？形容唔到嗰种落差喺边度啊？ 嗱，冇关系噶，你有权你而家嗱，我当而家你卅岁人啦，你睇翻你以前最早嗰版本嘅《数码暴龙零一》，你可以照感动嘅，冇关系嘅。但呢一套嘢咧，我觉得啊，即系我未睇而家呢套大电影啦。但系如果即系你攞翻 try 嚟做例子嘅话吓。我觉得你唔应该，我自己觉得啫，我好多头盔，唔应该系用翻以前嘅态度去审视翻嗰个电影或者嗰个作品咯。 嗯， 我因为我头嗰两集睇，我都觉得即头嗰两话啦，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好似怪怪地咁样。 嗰种怪系在于咩咧？你觉得 冇咗嗰种热血啊？ 哦， 同埋好多嘅剧情交流，即系以前嗰种系我今集遇到一个难题啊！好，我俾我揾到个怪兽，然后好啦，我打赢佢啦。以前系咁样噶嘛，嗰条 formula 即系第一代。咁当然佢中间有啲枝节系几好睇嘅，即系例如天使兽嘅进化啊，或者剩啦咁样。咁呢个后话，大家呢个有机会听慢动作龙哥会介绍数码暴龙啦。咁但系你以前僆仔嗰条 formula 就系我遇到怪兽，我呢一关高潮迭起咗，揾到方法去解决，赢咗个怪兽啦，系咪先？ 系。 咁跟住之后，但系。你而家呢一套佢铺咗好多唔同嘅劇情，就话、是、你人生之后你嚟到呢个阶段，你遇到另外一啲困难，即系例如我要翻学，我要翻工，我好多嘅人际关系你要去处理，而唔再系好似以前咁，我用自己嘅纯真，用自己嘅勇气就可以解决到困难嘅。发现你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唔系你一股牛力就解决到嘅， 多咗现实嘅元素落去啦。 咁你多咗现实元素，你就好似嗰下抽离唔到你，可能所以我第一集即睇 try 啊，我讲紧 try 啊。我 是 觉得有啲奇怪嘅，但当我睇到第二、第三集，我开始你攞翻自己你而家生活嘅时候，你面对嘅困难，你再睇，其实佢哋同你面对紧同样嘅困难，即 系 大家 系你啫嘛， 系啦，佢都系要升学，佢又系要翻工，佢又要考试，佢又要供楼，哦，佢唔使供楼嘅应该，系，sorry， 我都唔使供楼，系啊，买唔到， 买唔到，唔使供 啦，咁你就会发现嗰个共鸣感系喺呢个位置，而唔系你要揾翻同以前一样嘅嘢。你要揾翻同以前一样嘅嘢，咁你唔睇翻以前嗰集，即系我系咁理解咯。 同埋咧，即系嗱，你啱啱嗰个系嗰、那个嘅、可能剧情或者中心思想上啦。另一样，我觉得都关嗰、那个即系好 technical 嘅呢、這个系佢嗰个。嗰、那個叫咩啊？即係佢係電視電影啊，定話係即係電視動畫有分別嘅？你頭先嗰啲成一集成兩個鐘啦，佢可以咁樣去鋪陳啦。同埋另一樣就係我發現咧，細個嘅時候都關你睇個 pattern 事嘅。 嗯， 你細個咧係每日一集， 係， 然後每集幾個字咧，你可以覺得我每日有一個期待去睇嗰日發生一個咩嘅故事啦。咁但係到大咗嘅時候咧，我有一個狀況就係、是、嗰套我譬如《數碼暴龍》為例，我真係好中意啦。但我未必可以連續地一口氣睇好多集，因為呢啲故事佢總有一啲枝節咧。其實嗰啲枝節係對於成個推進係可能冇特別嘅、 嗯。 你即係你 miss 咗個集都冇影響噶嘛。 係係， 呢、這個又係而家再睇翻轉頭細個嘅時候，覺得啊點解細個會覺得好睇嘅咧？有啲集數而家睇，其實呢集飛得噶咯喎。呢、這個又係同嗰個收看嘅習慣，我都有少少分別嘅。 我嗱呢个我就冇研究啦，系啦，但即你我而家系撇除画风， 系啊， 撇除嗰个睇嘅习惯，我纯粹讲个故事嘅 plot 同、埋你嗰、那个佢嗰个设定剧情嘅设定，你会觉得同以前唔同嘅嗰种感觉咯，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啲期待今次呢而家呢套嘅大电影嘅，因为你暂时上去睇咧，全部人都话一定会喊嘅， 唉，你谂下连我啊睇个 trailer。我都有少少感覺，你就知啦。 係啊，咁所以我有啲期待，但係我覺得即係無論唔一定係數碼暴龍，即係等於你嗰陣時睇數哆啦 A 夢嘅，咪早兩三年前有一套 3D 嗰套， 係啦，咁你都 feel 到佢同以往嘅大電影唔同噶嘛？ 係噶， 即係以往嘅大電影 係冒險去到新嘅世界，係 啦，去恐龍島，去童話故事樂園，咁佢嗰個嘅 setting 係咁樣噶嘛？咁你忽然抽離咗嘅話。咁你咪就係覺得啊呢一種嘅畫風擺入去哆啦 A 夢入面原來都行得通嘅。 係。 咁我就覺得係唔同咗囉。即係如果你完全就要 keep 住一樣，我就真係覺得你睇返以前嗰套啦。 係難嘅。 係啊。 即係佢都會想進步啊。即係佢都想講其他命題㗎嘛可能。 係。 我真係好想知道你今次呢一套你會唔會喊。我要講啊嗰一日佢喺度睇 trailer 嘅時候佢睇完我嗌佢。佢擰轉頭嗰個樣眼濕濕好可憐咁樣。咩呀佢把聲想嘗試 keep 住平時答我嗰啲咩啊，但佢根本 keep 唔到。 唔係嗰日，因為我同阿波轉頭會同阿龍哥去睇戲嘅，就即係今日上映呢個數碼暴龍大電影。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同阿波勝講起呢個題目，我話啊，今個禮拜六不如講呢樣嘢啦。即係咁，然後我就話，因為嗰個睇嘅方式係唔一樣啦，咁樣。咁然後咁我哋話睇 trailer 啦 ，trailer 真係好好睇啦，已經。同埋一起嗰首歌咧，你就會。啊！嗰種感覺就出咗嚟啦。咁然後咁我又睇 trailer， 我自己喺度睇嘅。我同佢講話，其實我真係預咗我禮拜六同你睇戲嘅時候會喊噶。佢我睇 trailer， 我估唔到我睇 trailer 我都眼濕濕。 而我估唔到係阿一會眼濕濕或者會喊咧就梗噶啦。我係估唔到我睇嗰條 trailer 我都有眼濕濕嗰下，所以我只係好想知道究竟邊個會快喊啲啫。我咧一定會，點都有一個忍唔住啊！話你聽。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點知你就放我飛機？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愛上一個人 K。 阿一中意数码暴龙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今个礼拜又等我嚟讲下我嘅数码暴龙系点样样啊？喺我哋细个嗰阵时，九十年代咧，宠物小精灵同埋数码暴龙嘅即系第一辑啊，讲紧都系嗰段时间推出，所以嗰阵时系会分开两派人嘅。有一啲咧就中意宠物小精灵，有啲啊特别中意数码暴龙，而成日都会讲系自己嗰边好啲嘅，即系好似八十年代嘅张国荣同埋谭咏麟两派咁样样啦。咁我细个嗰阵时，其实我系偏向宠物小精灵多啲嘅，即系唔系话唔中意数码暴龙，只不过系宠物小精灵咧，好似嗰啲嘢入脑啲啊。对于佢里边嘅一啲角色啊，或者一啲精灵啊等等，可能因为嗰阵时有嗰个咩151只精灵图鉴啦，咁啊去啲商场又玩嗰啲游戏又背过晒佢嗰啲精灵，所以个熟悉程度高啲，熟悉感大啲咧，睇嘅时候亲切感都高啲嘅。 跟住再加上其实数码暴龙嘅演变咧系快过宠物小精灵嘅，因为数码暴龙完咗第一代之后，再出第二代，首先主角已经唔同咗啦，然之后嗰啲数码暴龙亦都出晒成批新噶啦，就感觉好似哦，我睇完一个季度之后，哇，全部改头换面，完全系唔熟悉嘅面孔噶咯，已经。咁反而宠物小精灵喺早期嘅时候好多集啦，然后主角都系小智啊、小霞啊、小光咁，即使再变都好啦，小智系到而家今时今日你剑盾啊呢啲系列都仲系佢嚟噶嘛，而佢身边嗰个都仲系比卡超噶嘛，所以都总会有一啲梗局嘅角色喺度，令到我觉得我系睇紧我睇紧嘅嗰套卡通片咯。再加上数码暴龙去到之后嗰啲第二、第三代打后开始咧，佢哋出嗰啲数码暴龙系越嚟越夸张噶啦嘛。因为宠物小精灵真系好似一只宠物喺你身边咧，你见佢嗰啲形态系唔会劲夸张，但系数码暴龙开始即系我形容为暴走啦，越嚟越远啦咁样。而家谂翻转头，呢两套动画对于我嚟讲嘅感觉咧，可以咁样形容嘅：宠物小精灵就系屋企人，而数码暴龙。就是你身边嘅同学啦，屋企人就系咁多年咧，个感觉都差唔多噶啦，一路喺你身边啊，有一种即温情嘅感觉嘅。同学咧可能会随住你升嘅年级唔同，班里边嘅人会有啲唔同嘅样啦。小学同学升到中学可能就冇再见啦，咁样就似系呢一种嘅关系多啲咯。咁但系嚟到今时今日，感觉已经唔同啦。点解呢？因为宠物小精灵都开始暴走啦。你见佢出嗰啲精灵呢已经同初头嗰151隻好唔同啦。开始其实同数码暴龙嗰啲都好似，又好大隻啊，跟住之后有神兽啊，又诸如此类。再加上而家个极巨化，将精灵变到劲大咁样打，我又觉得咩料呢咁。即系老实讲，我都系一啲即系睇样嘅人嚟嘅啫嘛。即系你嗰样嘢吸唔吸引咯？同埋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可能会中意嗰啲啊，好温馨啊嗰啲咁。咁你大个咗而家咁样为例，更加中意嗰啲即系盔甲啊、型啊、靓啊嗰啲噶啦。再加上咧，而家睇翻转头，其实数码暴龙当年咧，佢系因为挨近进入千禧时代嘅时候，佢讲数码世界呢一样嘢，佢用呢一个做背景，然后去将佢对呢个数码世界睇法放入去咧，我系觉得哇，有啲料到咁。所以今时今日再睇，我谂数码暴龙系会令我有感触多啲嘅，就好似见翻你一啲唔能够再见到嘅旧同学一样，同埋咧。佢嗰啲歌真係不得了啊！聽到會起雞皮。呢一隻每次聽個前奏，我啲雞皮就豎起曬。而家又豎起咗啦。 阿古獸進化， 暴龍獸， 好中意扮啊！以前有個加暴獸係嘛？ 究极进化定系时空进化？ 再后啲噶咯， 唔系你记得 TVB 个版本系究极进化定时空进化？ 究极进化， 我记得系时空进化。 する人たくましい自分になれるさ 听埋最尾嗰日，得得得得得得， 好尊重啊， 好尊重， 好尊重音乐 我但系你睇呢个咧，你真系每次睇卡通片，睇翻零一嗰套啦，起鸡皮啦，话俾你知睇边一集系最起鸡皮咧？ 边一集啊？ 睇佢哋打究极吸血魔兽，即系第一次出现战斗暴龙兽同钢铁加鲁鲁，就喺个古仔入边，佢话古迹入边写住天使嘅守护者要将希望之箭射入自己亲爱嘅人嗰度。 系 咁，结果咧，阿小光同埋阿猛咧，就将希望之箭同光明之箭射落太一同阿和嗰度。 系 咁，然后就暴龙兽唔系阿古兽同埋加暴兽就进化就成为咁，佢嗰个仲要个分镜系做得很好好嘅。佢因為佢係咁，因為佢射兩支箭落去嘅時候咧，佢要影曬所有嘅型嘅，即係拍畫曬所有主角嘅表情啦，所以就突突突突突突，即係有幾下嘅呢下，再起音樂，入得係非常之靚嘅，即係我而家 記得啦，呢個 好靚，跟住之後就進化。好啦，咁而家問題嚟啦，究竟阿古獸去戰鬥暴龍獸係時空進化定係究極進化咧？我好記得係時空進化嘅，阿勇都話係時空進化。但我而家揾亲啲片咧， 都系讲究， 都系讲究极进化嘅、哦， 真系不得而知。 究竟系点？ 你话俾我听，你睇个版本系咩？拜拜， 拜拜。